阿弥陀佛。课本请翻到第八页。那么讲义请翻到讲义十的第二页。或因多集为和合集合集，如执实有众多集为皆共和合合集为尽。我们上次讲解到第十颂啊，那么第十颂呢，小圣等呢，他们提问说：“佛说有色等处啊，那是不是呢？真的是有离心之外啊，有色法的真实的自体存在呢？”啊，提出这个问题，所以论主呢就以第十颂呢来回答。迫使他们的想法。那么上一次讲解到小圣跟外道的理论，那么第一个呢是先讲到圣论外道的理论。那么圣论外道呢，它是指外境是一体的啊，这个想法。那基本上呢，他认为第一个呢，他认为有地水火风四大的极为，那这个四大的极为呢，它是没有生灭性的，所以它的自体是常住的。那么在这个世间呢，有很多很多的四大极为的存在，所以呢，四大极为的体性呢，不是一体的，是有多体的。那第二个呢，神龙外道认为呢，那这些极为呢，在要成就这个世间的时候呢，每一个极为啊，成为父母啊，父极为母极为呢，他们合起来就生了一个子的极为啊，叫做子为。那么这个子为生出的时候呢，子为本身另外有一个自体，那子为呢是从父母极为生的，所以呢，子为的自性呢是无常的。极为自性是常，那么子为的自性是无常的，那子为自己有一个自体，那子为呢又互相的结合啊，辗转结合，慢慢的变大呢，就成为三千界啊。那这个三千界呢，就是我们是能够认知的境界。那这个三千界呢，它的自体呢也是一体的，它的自性呢也是无常的。那第四个呢，就是本有的四大极为呢，因为它非常的维系啊，它没有呢其他的组成的成分在，所以呢这个基本的四大极为呢，我们就称为分。那所有的子为呢，就由这个分来组成。那因为子为是由分所组成，所以它是有细分组成的，所以呢这个子为就称为有分色。那这个有分色，这个子为呢，就是事的境界啊。那它的自体呢，也是一体的，是唯一的。那这个是圣论外道的理论。那第二个呢，我们上次讲解了，就是古有部毗婆沙师的理论。那这个小圣呢，他们都是指什么呢？这个外境的体性是多体的。所以古有部毗婆沙师他认为呢，每一个极为一一的极为呢，它是实有法，然后这些极为呢合成呢叫做阿耨，最小的单位呢叫做阿耨，那么阿耨呢又合成辗转合成各种的粗的色法，那这个阿耨呢是由极为合成的，那阿耨以上的法呢也都是众多极为合成的，所以呢，从阿耨跟阿耨以上的诸色呢，是假法，而极为呢是实法，注意一点，这个地方是要分清楚，极为是实法，那阿耨以上的诸色都是假法， 这是皮婆沙师的第一个想法。那么第二个他们主张呢，就是五事呢只能够圆一一的极为的实有法，而不能圆假法，这是他们的主张。那第三个呢，说为什么五事呢只能圆极为的实有法呢，不圆假法呢？是因为实有法能够作为心事升起的增上缘，所以呢心事只能圆实法不圆假法，假法不能够作为增上缘，只有实法能作为增上缘。那这一个是古有部毗婆沙师的理论，上一次呢就讲解到这里。那么今天要开始讲这个金布施跟顺正理师的理论啊，所以说或因多极为和合即合集，如执实有众多极为皆共和合合集为尽。鬼二呢续执多啊，就是叙述呢小圣他们执外境的起性是多，那它分成两科啊，这一段论文是第二科子二，金部及心有部顺正理师他们的本纪。那么就叙述金部师的极微和合说以及顺正理师的极微和集说。或因多极为和合即合集，我们前面说古有部的毗婆沙师他们主张一一实有的极为为言等五事的所缘境，而五事是不能够圆律和合的假法的。那么金布施呢破斥这一种主张，因为呢极为本身并不是五事的所缘境，这一点是佛教里头所共许的啊，也就是古有部他们的主张啊，极为是言能五事的所缘境，这个主张违反了佛教里共许的极为不是五事的所缘境。所以毗婆沙师说实有极为为五事的所缘境是有过失的啊，违反了佛教中的共许，他本宗也是共许这件事情的，所以才会违反。那么金布施主张一一实有的极为自身并不能够成为五事的所缘境，所以呢必须有众多的极为合合起来成为粗显的假法假色，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成为五事的所缘境了。那么这个就叫做极为和合说，每一个极为五事看不到，它不是五事的所缘境，可是众多的极为合在一起，那么呢变成一个假设，一个粗的假设，这个时候呢就能够看到这个假设假法了。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一般人的想法了，太小的东西看不到，然后呢累积起来就看到了。所以有部古有部跟金部的主要差别在于呢，第一个有部主张只有实法才能为所缘，假法是不能够为所缘的，因此呢只有极为的实法可以成为五事的所缘。那么金部认为呢实有的极为不是凡夫的五事可以圆取的对象，所以呢只有众多的极为合合起来在一起的假法才是五事所缘的对象。这是呢古有部跟金部的主要差别。那么这个顺正理师呢 其实就是众贤论师他们这一派，我们前面讲过众贤论师，他们那一派呢，把有部一些主张呢，被金部驳斥的主张又把它修正，又提出新的主张来，所以他们也是属于有部的一支，称为新有部。那么他既然是有部的一支呢，所以他的理论必须要先接受有部自宗的五世不圆假法的主张。但是呢，他又不同意金部五世能圆假法的极微和合说。那你不能够同意金部五圆能圆假法的和合说，那你怎么能够看到这些世间的粗大的聚色呢？而且他又要避免古有部所犯的五世上面没有极微相的过失，所以呢，顺正理师就提出了一个新的学说，叫做极微合集说来解释。那我们看讲义时的第五项，金部师义与顺正理师义。那么先讨论金部师义。为金部师实有极微非五世尽，五世上无极微相故。这个为金部师就是说要先讨论金部师的主张，实有极微非五世尽，五世上无极微相故。金部师呢不同意一切有部的五世能圆实有极微的见解，因为呢眼识是看不见极微的，这个是佛教界共许的，眼识是看不见极微的。所以金部师主张这些实有的极微并不是眼等五世的所缘境界，因为极微太细小了，五世呢没有能力圆取这一一的极微相。子期和合成阿耨色，以上粗显体虽是假，五世之上有此相故，为五世尽。此七合合成阿耨色，就是七个极微呢合成一个基本的单位，称作阿耨。这个阿耨呢是五世能够圆取的最小的单位，但是这个阿耨呢一般的凡夫呢我们还是看不到的。什么人能够看到阿耨呢？就是要天上的人能够看到阿耨，或者是转轮圣王他能够看到阿耨，或者是最后有的菩萨，譬如弥勒菩萨，他要到这个世间来成佛了，这是他最后一世做菩萨，下一世就这一世就成佛了。那么在这个时候他是最后有菩萨的话呢，还在凡夫阶段的时候他可以看到阿耨，我们是看不到。所以这三种人呢可以取得阿耨的相。那么七个极微怎么组成阿耨呢？就是七个极微里头就是中间一个极微，然后呢这个极微的上下前后左右六方各有一个极微，然后呢合成一个单位叫做阿耨色。这个就是色法的最小的能够看到的单位。以上粗显体虽是假，以上就是这个阿耨以上，七个阿耨呢又合成一个金尘，那么七个金尘呢又合成为一个水尘，七个水尘呢又合为一个兔毛尘。 那么呢渐渐的变大啊，乃至合成我们现在眼视所能看到的物体的相貌。所以从阿耨色及以上的诸色呢，它的体相初显啊，所以称为初色或称为初具色啊。因为是由极微合合而成啊，所以从阿耨跟阿耨色以上的这些法呢，它的体性都是属于假法啊，因为它们是合合法。刚刚讲七个阿耨合成一个精尘呢，为什么称为精尘呢？就是是指它的这个精尘，它的这个字体呢，可以在黄金之中往来无碍啊。黄金很细密的，那它中间还是有空隙的。那这个精尘可以在黄金之中的单位里头呢，那个空间里头能够活动，往来无碍。那么这个水尘呢，就是指它的这个体性呢，可以在水里面的空隙啊往来无碍啊，水比金就比较松了。那这个兔毛尘呢，就是指它的体性呢就好像兔毛的尖端这么小，叫做兔毛尘。五识之上由此相故为五识境。那么在极为合成的阿耨及阿耨以上的初色啊，譬如金尘、水尘、兔毛尘的时候，五识呢便有能力去缘取它们的体相，而成为五识的所缘境。一一实为既不圆着，故须合成啊，故须合合成以初假，五识方圆。那么每一个实有极微的字体，由于它太过于细小啊，不能够为五识所缘取着，所以呢必须这些极微合合成一个初显的假法，那么五识才能够缘取这个假法的相貌，而能够认知啊觉知这个相貌。故论说言，实有众为皆共合合啊，所以在论文里头说呢，实有众多极微皆共合合为境啊，那么这个就是极微合合说。这以上是属于金布施的见解。其正理师恐为自宗，言等五事不圆假法，异于金布。其正理师这个也就是一切有部的支派啊，称为心有部。恐为自宗，言等五事不圆假法，异于金布。一切有部的宗义呢，是言等五事只能圆实法，不能圆假法。那这个和金部的宗义啊，言等五事能圆假法，是什么？是相异的，不一样的。所以如果顺正理师他主张五事能圆假法的话呢，就违反了有部自宗的宗义，所以顺正理师他不能主张五事能圆假法的这种学说。若顺于古，即有成挪五事之上无为相故，非圆非所圆师。若顺于古，那么顺正理师既然不能同意金部的说法，那么他是不是要跟古有部一样呢？那么如果顺正理师随顺古有部毗婆沙师的学说的话呢，他也是有过失的。那什么过失呢？啊，即有成挪五事之上无为相故，非所缘师。是什么意思呢？成挪就是指成挪论师啊。那么成挪论师说呢，五事之上是没有极为的相貌的，因为什么？因为极为不是五事的所缘境啊，所以有这种过失。成挪论师在观所缘缘论中主张，所缘缘必须具备二义才能成为所缘缘。第一个称为缘义，第二个称为所缘义。具备了此二义才能为言等式的所缘境。什么是缘义？ 原意呢是说实体法譬如其为，它可以作为增上缘来帮助眼等五识升起，这个称为缘意。所以这个缘就是什么增上缘的意思，增上缘意。这是第一意。那么第二个是所缘意，是说呢眼等五识呢这个能缘识它必须有能力去缘取这个所缘法的体相，那么才能在五识上面有所缘法的相貌现起。譬如初的聚色，五识有能力去缘粗大的聚色的相貌，他没有能力去缘极微的相貌，因为太小缘不到，但是呢粗大的相貌呢他可以缘得到，那这个叫做所缘意，能够作为五识的所缘，五识能够缘得到。那么前面的古有部毗婆沙师他主张实有极微为五识的所缘境，那么这个主张呢是具备了这两个义里头的第一个的原意，增上原意。但是这个主张呢不具备第二个的所缘意。好，怎么说呢？第一个，众多的实有即为是实体法，实有的即为是实体法，所以它能够作为五识升起的增上缘，所以它具备了原意。但是呢第二个，极为太小了，太细小了，不能够为五识所攀缘，五识没有能力去缘到极为相，所以五识上面是没有极为相的。那既然五识上没有极为相，所以呢就不具备了所缘意。所以古毗婆沙师他主张的实有即为呢就不能够具有二义，不能具有所缘缘的二义，所以呢实有即为不是五识的所缘缘。那如果顺正理师他们随顺古毗婆沙师的见解的话呢，就会有这种过失，就会有这种过失。那么金布施呢在所缘缘二义中呢，他只具备了第二个所缘意，但是不具备第一个缘意，所以呢他有这个过失。这个阿耨及阿耨以上的初色的体性是假法，是假色，它不是实体法，它是假法呢，所以它不能够帮助五识升起，所以它不能作为五识升起的增上缘，所以呢不具备缘意。但是呢这些粗显的假色呢确实能够被五识所缘取而显现相貌，所以呢具备了所缘意。但是金布施的理论在所缘缘二义中呢缺少了一义，所以也有非所缘缘的过失。所以古有部跟金布施刚好两个都只具备了其中一义，而不具备另外一义，刚好相反。遂复说言，色等诸法各有多相，于中一分是现量尽，故诸即为相资各有一合集相，此相实有，各能发生四己相事，故于五事作所缘缘。遂复说言，这个心有部的顺正理师他要避免旧有部毗婆沙师的过失，他也要避免金布施的过失，所以呢顺正理师就安立了即为合集说，色等诸法各有多相，那么由即为合集而成的阿耨色等以上的诸法呢有多种相， 余中一分是限量净，这个即为相本身不是五事的所缘境，但是呢，众多的即为合集在一起的时候呢，就升起了一种叫做合集相。而这个合集相呢，是每一个即为都有这个合集相的。那这个是跟什么？跟经部的说法不一样。经部是即为合成一个什么？一个粗显的相貌，假法的相貌，啊，那么只有那一个相貌，众多即为合成。那这边的讲法是说，当即为合集升起这个集合相的合集相的时候呢，每一个即为都有这一个合集相，而不是只有一个合的相貌，是每一个即为都有此合集相。那么众多即为呢，他们每一个即为呢，就把这个合集相拿出来呢，互相资助。就成为五事能缘取的所缘相，而此所缘相是五事的限量境，所以说余中一分是限量境，这个就是指合集相。故诸即为相资各有一合集相，个别的即为各自有这么一个合集相，但是必须众多即为呢把这个合集相都贡献出来，互相资助，那么这个合集相呢，才能够显现啊，为五事的所缘境。那这个就符合了什么？符合了所缘缘二义中的所缘义了。此相实有，各能发生四己相事。那么这个合集相的体性呢，是属于实体法。所以能够作为真上缘，引发五事升起，什么四己相事？什么叫四己相事呢？就是说，譬如说，如果合集相是色，那么四己相事呢，就是能够认识色法的事呢，就是眼识。那么合集相如果是声，那么这个四己相事呢，就是耳识啊等等。那么这个就符合了原意。所以这里就看出来为什么他一定要安立每一个即为都有这个合集相。因为每一个即为都有合集相的时候呢，这个合集相就变成了什么？实法。因为这是属于即为的相貌，即为本身是实法，所以这个合集相也是实有法。所以呢，他就又具有原意，又具有所缘意。那这样就符合了所缘缘的定义。故于五事作所缘缘，即为合集相呢，既然符合所缘缘的二义，那么当然就能与五事作为所缘缘了。那这样呢，既然又避免了旧有部毗婆沙师的过失，也避免了金部师的过失，那么这就称为即为合集说。如多即为集成山等相资各有山等量相，缘等五事缘山等时，时有多即为相资山相，五事并得，故成所缘。那么这里呢，这一段文就是举例来说明即为合集说。如多即为集成山等相资各有山等量相，譬如有众多的即为合集成为山等相，比如山或者是属于一个城市的相貌，山的相貌或者树的相貌，那这个合集相呢就是三等相。那么每一个即为的合集相，它的量都是等同于三等相的，不会说这个即为的三等相比较小，那个即为的三等相比较大，每一个即为的三等相呢都是一样的。而此众多的三等的合集相呢，是交片互摄在一起的，当它相资助的时候呢，是互相合在一起的。 那么炎等五是元山等石，石有多极为相资三相，五是并得故成所缘。那么当炎等五是要圆律三等相的时候呢，这些众多极为呢相资而成，每个极为都把他自己的这个三等相的合集相呢贡献出来，互相资助呢，就成为众多三等的合集相，同时被五士所缘取，而成为五士的所缘。你记得古有部的说法是什么？是眼视同时缘取，他看到一个假象的时候，同时缘取每一个单独的极为相。那心有部他的说法是，当眼视升起的时候，它圆的不是每一个是有的极为的本身的相貌，是圆的是每一个极为贡献出来的合集相。那么王恩阳居士举了一个譬喻啊，来解说这件事情。他说就好像一个房间之中呢有很多的灯，每一个灯它的光呢都遍满这个室中啊，在这个房间每一个灯的光都遍满，是胶片互射在一起的，就好像每一个极微把它的什么极微相贡献出来，是胶片互射在一起的。可是我们人进到房间中的时候呢，我们眼视圆到这个灯光的时候，同一个时间我们取得了所有的灯光相，而你不会觉得说哦，每一个灯它有不同的相貌，同时圆律到这些灯光相，而你不会觉得说有许多的灯在这个地方。所以同样的道理，当眼视缘取每一个极为贡献出来的三等合集相时呢，同时得到这些众多的三等相，而同时呢不觉得有很多的相貌在那边，觉得就是只有一个三等相在那个地方。这是王恩阳居士举出来的譬喻来帮忙解释这件事情。故而即有非所缘失，许有实体但为缘故。故而即有非所缘失，如果随顺古有部毗婆沙师的见解，不如此安立即为合集说的话呢，就有非所缘缘的过失。许有实体但为缘故，为什么有这个过失呢？允许即为是实体法，只能符合能作为真上缘引发五事的缘意，但是呢并不符合所缘意，因为即为太细小了，五事呢没有能力缘取即为的相貌，所以五事上没有即为相貌，不能成为所缘。但是众多的即为互相资助成就合集相，那这合集相呢又是实有法，它又能够被五事所缘，就能够成为所缘缘了。故论说言，实有众多即为皆共合集，所以在论文中说呢，实有众多即为皆共合集为境，这个就是说明顺正理师的即为合集说。广如陈挪观所缘论即成为是第一卷说。那么即为实有的辨析呢，在陈挪论师的观所缘缘论还有呢成为是论的第一卷中呢有广泛的说明。那到这里呢，我们以上已经叙述了第一个圣论外道，第二个古有部毗婆沙师，第三个金部师，第四个心有部顺正理师的他们对于实有即为的见解，把他们的理论已经讲解完毕。下面就要破斥他们的理论了。看下面的论文，且彼外境理应非一，有分色体一诸分舍，不可取故。心二第十颂论文解释呢分成三科，这一段论文呢是属于第三科人三后生破。 前一科叙述了外道和小乘的妄执，那这一科呢要破斥这些妄执，又分成两科，这是第一科鬼一，破执境一，破斥圣论外道执外境体性是一的理论，且彼外境理应非一，这个是总非圣论外道执着外境是一体的这件事情是不合理的，有分色体一诸分舍不可取故。我们前面说过分舍呢就是即为，每一个即为各有自体，是常住不灭的，那么有分舍呢是由即为组成的子为，它的形象出显又名出舍，由细为细的分舍聚合而成，称为有分舍。那它呢是其性无常，体性是一，这个是圣论外道的主张。现在论主呢破斥它有分舍体为是一是错误的，圣论外道认为这个有分舍的体性是一体的，那论主现在破斥他说这是错的。为什么错呢？因为有分舍的体性是由分舍聚合而成了，离开了各个即为分舍的自体就没有有分舍的体性，而圣论中呢他自己又主张各个即为各有自体，那么众多各有自体的即为聚合成这个有分舍的时候，怎么会升起一个一体的子为相呢？这个是不合理的，因为有分舍本身就是由各个即为组合而成的，那这些即为组合而成的有分舍怎么会每一个即为都有它的自体，它们合成一个法，那这些法怎么会变成说一体呢？只有一个体呢？这是不合理的。所以五识所对的外境有分舍不可能是什么体性唯一的，这个就是第十颂第一句颂文以彼境非一的解说。那么请看讲义时第六项，破斥圣论外道义，所执是一初有分舍，一本即为实有体者，诸有分舍体不可取故。圣论外道所执着的是五识对境的色等法，它的体性是一体的，那么初有分舍是由众多的父母即为的分舍辗转结合而成的一个子为相，那么圣论师呢认为这个子为相呢是五识的所缘的境界，而此子为相呢是一个真实的自体，可是初的有分舍是由父母即为合合而生起的，离开了父母即为实有的自体就没有初有分舍的自体，那么众多即为各有自体合成有分舍的时候，有分舍怎么会离开了父母即为分舍而另外有一个真实的自体呢？这是不合理的。所以说一本即为实有体者，诸有分舍体不可取故，离开了原来的父母即为的实有的自体是没有去合合而成的有分舍的体性的，所以有分舍的体性就是原来父母即为的体性，那原来父母既然有这么多合合而成有分舍，它的体性应该是众多的，怎么会变成只有一个实有的自体呢？这个是不合理的。如山地等一一断别即是分舍，岂离于此别有一实出有分舍，这个是举世间现见的高山与大地为例 啊，来破斥圣论外道他们对外境自体是一的理论。譬如说这个高山跟大地等初有分舍，这个高山是由一块一块的山上的石头所组成的啊，组成这个高山。那么一块一块的这个山石呢，就是组成高山的分舍，不会离开了这个山石的自体，另外还有一个高山初有分舍的自体。所以说呢，离开了山石这个分舍的自体呢，高山这个初有分舍的自体呢是不可得的，是没有的。高山的自体就是由这些山石的自体合合而成的。那么同理可以知道，大地的初有分舍的自体也不能够离开一段一段的土地的分舍的自体，而另外有一个真实的自体。因力量言中，如有分舍非亦分舍，因一诸分舍不可取故，欲犹如分舍。因力量言，我们现在可以安立比量来分析这件事情。中如有分舍非义分舍，先安立中义。汝呢，就是指圣论师。你圣论师呢所说的有分舍的字体和分舍的字体并没有不一样，不是呢异于分舍的字体而有分舍的字体。什么原因呢？因一诸分舍不可取故。原因是离开了诸极为分舍的字体，就没有有分舍的字体。所以离开极为分舍的字体，有分舍的字体是不可得的，是没办法取得的。欲犹如分舍，那么举诸譬喻，犹如众多的极为分舍是各有字体的，所以呢它的体性是多。那么有分舍的字体是由极为所组成的，那么极为字体是多非一，这样的话呢，有分舍的字体也应该是多而非一。可是你圣论师却安立有分舍的字体是一，这个是互相矛盾的，所以知道呢，你圣论师所安立的实有其为是不成立的。这个是分析。汝若又言，谁谓有分异于分舍是不可取，因随一者。汝若又言，那么圣论师被破斥了以后呢，为了挽救就是说前面这个比量呢，在安立因的部分说一诸分舍不可取故，这个是你论主说的，我圣论师并没有这种说法，我不同意这种说法，这是你硬安到我的说法上面的。谁谓有分异于分舍是不可取，谁说我圣论师同意有分舍的字体离开了分舍的字体就不可得呢？因随一者，我圣论师和你唯识中在因的安立并不集成，是有不同的见解的。说异诸分舍不可取故是你唯识中讲的，我圣论师没这么讲。所以前面比量有犯随一不成的过失，我们并没有集成，而你说我们集成，所以你唯识中犯了过失。所以圣论师来依此来破斥唯识中说你用前面的比量来破斥我的理论，这是不能成立的。这么讲。因更破云，中如有分舍定非异于诸系分舍，因汝中自许实具色故，欲如系分舍。圣论师这么讲了以后呢，那么论主又继续破他。因更破云，如果你圣论师这么讲的话， 那我再安立比量来破斥你。中如有分舍，定非异于诸系分舍。安立中义，汝生论师的有分舍的字体决定和即为的细分舍的字体是不相异的。这个中义呢，跟前面的一个比量的中义是相同的，还是这么讲，论主还是这么说。因为圣论师他是说我们在因有不同的安立，有不集成，所以呢在因的方面呢，论主就改变了。因汝中自许十句色故，为什么说你有分舍定非异于诸系分舍呢？原因是汝圣论师的字中在安立前面安立六句义的时候，你在十句将地水火风四大极为安立为组成色等法的元素，这是你字中所安立的，不是我说的，不是我唯识中说的，是你圣论师字中安立的。那么有分出舍是由即为分舍合成，这是你安立的。那么既然有分舍的字体是由即为分舍字体合成，那么当然有分舍的字体是不异于即为分舍的。所以呢，你圣论呢也应该共许有分舍的字体如果异于即为分舍的字体并不可得。喻如细分舍，那举出譬喻，细分舍就是即为啊。汝圣论师之中又安立即为是众多法，并且各有字体，那有分舍既然由细分舍即为合成，当然其字体应该如同细分舍而有众多的字体。而汝圣论呢又安立有分舍字体为一，那你这两个安立是互相矛盾的。所以由此可知呢，汝圣论安立的即为是实的中义是不能成立的。这个是论主破斥圣论歪道。那这个比量跟前面的一个比量不同的地方呢，是在因的安立。前面的安立呢说我们共许这件事情，那么圣论不同意说我们共许，好，所以后面这个比量呢就由圣论他自中的义理推知他所安立的有分舍的字体和细分舍的字体是一样的，好，不相异的。那由此可知呢，他犯了自中相违的过失，所以他所安立实有即为各有字体合成子为这个有分舍的字体为一，这是不能成立的。那么前面的比量安立因的时候说一诸分舍不可取故，是以二中集成共许来安立，所以跟这个比量的因汝中自许十句色故是不同的。那这两个比量在中跟欲的意思是相同的，只是在因的安立上面不一样。一个在因的安立呢说是二中共许这件事情，那么圣论说我不跟你共许，好，你不跟我共许可以，那我从你自中的理论推出来你就是这么讲的，所以呢你没有话讲，就破斥了他的理论。或于前因因至许字，我亦自许异于分舍不可取故，无随一师此论言略虽无许字。那么还有另外一个呢，使前面比量没有过失的方法，就是在安立因的时候呢先在前面加一个许字，那么这个因的安立就变成了许异诸分舍不可取故。那这个许字就是表示我唯识中的意思，允许有分舍字体如果异于分舍字体就不可得。那这样子呢就表示这个因是按照我唯识中的意思安立的，就没有随意不成的过失，因为就不集成了。 那么这个唯识二十论的论文比较简略，所以论文只说有分色体，一诸分色不可取故，也就省略了没有了这个许字。那么依照英明的规则呢，就应该加一个许字，才没有随意不成的过失。这个就是数记呢为论主解释，或因此论但述其中，略无因喻，未立忠言。中如有分色体，亦汝诸分色定不可取，因取实具色故，欲如细分色论故者，成文便说由此比量亦无过失。这个是数记里的文本身并没有太大的意思，但是呢我们就是把它解说一下，让大家了解这一段文的意思。那么另外一种解说是呢，二十论的论文呢，它只叙述了比量中的综议。那因为二十论的论文呢比较简略，所以就没有叙述因跟喻这两支。那怎么说呢？未立忠言，这个比量支如果这样安立的话，中如有分色体，亦诸分色定不可取，这个就是论文有分色体，亦诸分色不可取故，相同的文意。所以此处说呢，论文但叙述其比量的综议，因许有实具色故，欲如细分色，这个是所安立比量的因跟欲。但是因为论文简略呢，就没有把这个比量的因跟欲呢说出来，就省略了。所以你看论文的时候呢，论文就只有讲说有分色体，一诸分色不可取故。那么这样子呢，也替论文做了另外一个解释，而没有犯英明的过失。论故字者，成文便说由此比量亦无过失。那就有人提出了，你刚刚这样解释的话，那我有疑问。论文里头说不可取故，我们一般在说不可取故，用这个故字的时候，只有在安立因知的时候才会用故这个字，因为解释原因嘛，所以他说不可取故就是要解释这个原因。那么你怎么说论文只是在叙述比量的综议呢？就提出了这个疑问。那么书籍里这边回答说呢，论文中用的这个故字，只是在写文章的时候呢，顺着这个文章的势而成变呢，加上了这个故字，并不是安立因的意思。那这样解释的话呢，这样安立比量就没有过失了。这个是书记的解说。那么前面呢破斥了圣论师的理论，已经解说完毕。下面呢就要破斥古有部毗婆沙师的理论。看论文。理义非多，即为个别，不可取故。人三后生破呢，破斥外道和小圣的妄执，分成两科。这个是第二科，鬼二破执多，破斥小圣执着外境实有多体的学说。又分成两科，这个是子一破古有部，破斥古有部毗婆沙师执着实有众多即为自体，为五事所缘境。论文，理义非多，即为个别，不可取故。理义非多，依道理来分析呢，五事的所缘境也不是有众多即为自体所合成的。为什么呢？即为个别不可取故，因为佛教中共许个别单一的即为是不能被五事所缘取的。那既然各个的即为相不能被五事所缘取，把这些即为 合在一起，当然合在一起的这些极为一一的极为个别也不能够被五识所允许。所以呢，你古有部毗婆沙师主张五识圆净的时候，实有极为一一个别为五识的所圆净，这是不合道理的。请看讲义时的第七项详细解说。这应该可以了解了，这个道理就是这个东西我看不见，我拿一堆这种东西来你还是看不见，一个看不见嘛，那你好多这个东西来，那我每个在我一看这些东西每个我都看不见，那我还是看不见嘛，就是这样子而已。汝言即为一一个别为五识净，此定不然。汝言就是指古有部的毗婆沙师的主张，实有即为一一个别的字体为圆等五识的所缘境。此种见解呢，决定是不对的，是不合理的。为什么呢？即为个别圆等五识不可取故。因为佛教里头共许个别单一的即为字体圆等五识是没有能力圆取的，所以它是圆取不到的，所以即为不是五识的所缘境。因为你根本都看不到，怎么会成为所缘境呢？然汝自中一身等眼不见即为五识之上不现其相，如何说即为个别为境？然汝自中就是汝古有部毗婆沙师安立自中中义的时候，你也是共许集成的。什么集成呢？一身等眼不见即为五识之上不现其相。一身就是指凡夫，等呢就是指最后有菩萨了。你自中的中义也说凡夫等众生眼等五识是不能见即为的，因为即为太小，五识圆取不到，所以在五识上呢也不能够显现即为的相貌。这个是和佛教中其他各宗派共许的集成的。那么天人转轮圣王最后有菩萨，他们能见到阿耨色，但是呢也见不到即为的。如何说即为个别为境？那么你自中又为什么说实有的即为一一个别字体能够为五识的所缘境呢？犯了自中相违前后矛盾的过失，所以知道呢执着实有即为各有字体为五识境是不合道理的。因力量言中个别即为非五识所缘，因眼等五识不可取故，欲如眼根等。因力量言应该按力比量来分析说明，中个别即为非五识所缘。先安立中义，个别即为的字体呢不是五识所缘取得境界。因眼等五识不可取故，什么原因呢？是因为即为的字体太细小了，眼等五识没有能力缘取到，所以呢五识上是没有即为的相貌的，也因此呢即为并非是五识的所缘。欲如眼根等举出一个譬喻来说明，譬如说眼等五净色根这个就指五净色根，不是指浮根尘了。这个眼等呢五净色根都非常的精细，我们一般凡夫的五识是觉知不到五净色根的。这就比喻呢即为也是太微细了，五识呢是不能够圆取到即为的，所以知道执着有实有实在众多的即为字体能够为五识的所缘是错误的，是不合理的。故此论中即为个别但是有法不可取故， 但是其因略无同欲其所立宗，故此论宗。那么在本论的论文中说呢，即为个别不可取故，即为个别但是有法，有法是在阴明学里头的一个名词，就代表说你安立宗义里面的前程的这个主词的意思。那么论文中说即为个别是表示安立比量中的主词，那么后程的法非五事所缘，因为文略就没有叙述了，所以这个宗义应该是说什么呢，就是即为个别非五事所缘，这个是宗义。那这个宗义中的即为个别是属于有法，叫做主词，有法就是主词的意思。那非五事所缘呢，是属于谓语，它就是属于叙述语，是后面的叙述。在论文中因为文略就把这个后面的这个非五事所缘这一段呢就省略掉了，只说即为个别。不可取故但是其因，那么论文中的不可取故呢是叙述它的原因，那么两个相合呢即为个别不可取故呢就是比量中的因之，那就是这个宗义，就是说即为个别非五事所缘，那么因什么原因呢，因为即为个别不可取故，略无同欲及所立宗。那么论文简略呢无有叙述比量中的所立的宗之跟同欲之了，就只有因之，那么宗义跟欲呢都省略了。或因量云宗聚色多即为非五事所缘，因即为个别五事不取故，欲如眼根等，或因量云。那么前面比量安立宗义呢是以个别即为分析的主题，那么这里的比量安立呢以众多即为分析的主题，所以宗聚舍多即为非五事所缘，安立宗义众多实有自体的即为聚合在一起的时候呢就成为聚舍，这些众多即为自体呢仍然不是五事的所缘境，因即为个别五事不取故。原因是什么呢，个别的即为自体太细小，五事没有能力缘取，所以五事不能缘取。那么将众多的即为聚合在一起，五事仍然不能取各个即为的自体。这边要注意，我们前面讲解古有部他们的宗义他们的道理的时候有说，有部是不取五事能缘取聚合性的假法的，五事只可以取各个实有自体的局为即为，这是他前面安立的宗义，就是说当你的眼识去缘取这个色法的时候，他看到的不是这个色法的整体，他看到的是什么，是一堆即为，这是他的宗义。那既然你说我看到的是一堆即为，那他就讲那你其中的一个即为看不到，你看这么多即为在里面你还是看不到，因为每个即为有它的字体，你每个即为字体都看不到你还是看不到，所以你根本就看不到，就破斥了他的学说了。那你呢，你这个古有部呢又跟佛教的各宗共许说凡夫的眼识不能缘取个别即为，所以就自相矛盾了。欲如眼根等，举出譬喻，譬如我们的眼识见不到眼根等色法，那么很多有情在一起的时候眼识还是看不到这些有情的什么眼根，对不对，我看不到眼根，你们一堆人在这边在一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眼根，我这样看过去我还是看不到你们的眼根，基本上我就是看不到眼根嘛， 那你们在一起我还是看不到你们的眼根，不会说你们在一起我就你们的眼根就聚在一起我就看到眼根了，没有这回事情。我如果不能取这些聚合相的话，只能取个别相的话，我就那一个个别相看不到，很多的个别相还是看不到，就是这个意思。论有中言及因，如果用这个比量来分析的话，论文中呢就有了这个比量的中之跟因之，但是呢没有欲之。如论文中说，如之实有众多即为个别为境，还有论文中说即为个别不可取故，那么就包含了此处的中之跟因之。观所缘论曰所缘缘以力量破，那么陈挪论师在观所缘缘论中依所缘缘的定义安立比量，破斥古有部毗婆沙师的义理。所缘缘者为能缘事待彼相起，即有实体令能缘事脱彼而生，具二之意。所缘缘者，这个是陈挪论师为所缘缘所安立的定义，为能缘事待彼相起，这个就是讲所缘缘定义中的第一支所缘意，是说这一法必须能够被能缘的言等五事所缘取，那么在五事上才会有这一法的镜像显现，那这一法才能作为五事的所缘，才具备所缘意。即有实体令能缘事脱彼而生，这个是讲缘意，另外一个意缘意。那这一法又必须实有自体，它能作为增上缘，使令能缘的五事能够依托这一法的实体而生起，具二之意。此法必须具有所缘意及增上缘的这个缘意，这二之才能成为所缘缘。色等即为我非许有，其他宗派所安立的实有自体的地水火风色法的即为我唯识中是不允许有的，所以我们唯识中是不同意这些宗派的安立的。设有实体能生五事，容有缘意，然非所缘。设有实体，这个设是假设的意思，假设真的如同你古有部所安立的义理是有实有即为自体的话，能生五事，那么实有即为是实体法，它能作为增上缘，作为五事的依托，帮助五事升起现行，所以说容有缘意，那这个或许符合了所缘缘定义中的缘意增上缘这一项。然非所缘，但是呢极为太细小，不是五事的能力所能够缘取到的，因此五事之上是没有极为相的显现的，故说即为不具有所缘意这一项，因此呢即为也不能够成为五事的所缘缘，那它也就不是五事的所缘境了。如眼根等与眼等事无比相故，那么譬如一般凡夫是看不见眼根等净色根的，就是因为眼等净色根太微细了，那么一般凡夫的眼等五事呢是没有办法缘取到五净色根的，所以眼等五事上面是没有眼等五净色根的相貌的，那么眼等五净色根呢也就不是眼等五事的所缘缘了，那不是所缘缘也就不是眼等五事的所缘境。那么假设真有实体即为，那么它不能够被五事所缘， 不能被五识觉知，道理就如同眼根等不能被一般凡夫五识所缘所觉知是一样的，这个道理是一样的。那么由此可知，你古有部毗婆沙师中所安立的有实有的即为是不合道理的。遂立量云，下面安立比量说明，中即为于五识色缘非所缘，因彼相是无故，欲犹如眼根等。中即为于五识色缘非所缘，安立中义，假设有实体即为，那么他对眼等五识而言，因为他是实体法，可以作为真上缘，帮助五识升起，所以他具有缘义。但是呢，即为却不具所缘义。为什么不具所缘义呢？因彼相是无故。原因是彼实有即为的字体太小，五识无能缘取，所以五识上面是没有彼即为相的，因此即为不具有所缘义。欲犹如眼根等，举诸譬喻，犹如眼等五净色根，非常的精细微小，我们一般凡夫的眼等五识是没有办法缘取到的，所以呢，五识之上呢，没有比眼等五净色根的相貌，故五根呢，不是五识的所缘境。那么同理可知，这个即为呢，也不是五识的所缘境。彼言虽别，亦与此同。那么彼观所缘缘论，依假设有实有即为，也不具有所缘缘义，来破斥古有部毗婆沙师的实有即为的妄执，和前面论主破斥古有部的方法不同，但是意思是相同的，都不同意实有即为的主张。还是把这一段讲完。成为世论第一卷说小与此同。那么在成为世论第一卷论文中呢，也有破斥实有即为的论文，和此二十论的说法呢，也有一些部分是相同的。彼论说言，非诸即为共合即为，可与五识各作所缘，此世上无即为相故。彼论说言，彼成为世论第一卷有论文说言，非诸即为共合即为，可与五识各作所缘。这个共合即为呢，在原来的论文里头呢，是写作共合合为，意思呢是一样的。这个众多即为聚合在一起，为一位的意思。但是这个合合跟合即呢，跟后面经部即为合合说的合合，还有心有部的即为合即说的合即是不同的意思，不要把它混淆了。那么个别的即为字体不是五识的所缘，是佛教各宗所共取的。那么将众多即为聚合在一起，每一个即为还是不能够被五识所缘，为什么呢？此世上无即为相故，因为这个五识之上呢，是无有即为相的缘故，个别的即为相不能在五识上显现。那么众多即为聚在一起，五识上仍然没有个别的即为相显现，所以五识上还是觉知不到即为相的。设彼旧言，即为个别有合合相为五识境，合合相者即四依相，此相是用大于本即为，用不离体，体即实有，成所缘缘。设彼旧言，假设彼有部毗婆沙师提出新的说法来救，怎么救呢？即为个别有合合相为五识境， 吉为不能被武士所援取，是因为吉为太小了，武士没有能力去援取他。所以毗婆沙师就提出了一个大于吉为的和合相，让和合相能够成为武士的所援，来解释这个问题。当众多吉为聚合在一起的时候，每一个吉为个别升起一个和合相，注意是每一个吉为个别升起一个和合相，不是所有的吉为在一起升起一个和合相，而是每一个吉为个别升起一个和合相。这些个别的和合相可以作为武士的所缘境，那么武士之上就可以显现这些众多吉为的和合相。和合相者即四一相，每一个吉为的和合相都是成众多吉为合起来的，合起来的一个相似的一体相，叫做四一相。此相是用，这个和合相呢，是实有吉为自体上所生的作用，大于本吉为。这个和合相呢，当然就比个别的吉为要大，所以能够被武士缘取。那这样就成就了所缘缘中的所缘意，可以被所缘了，因为是和合相，比较大。用不离体，体即实有，成所缘缘。体即实有，这个个别吉为是有实在自体的，能够作为增上缘，帮助武士升起。所以呢，是实有体的法呢，就具有了所缘缘中的缘意。那么这个用不离体，这个个别吉为的合相是用，它是不能够离开个别吉为的实体的。所以呢，体用二者都具有所缘意跟缘意二支，就成就了所缘缘。由此众多的吉为呢，可以成为武士的所缘境，而被武士所觉知。那这种说法其实就是类似吉为合集说了，就类似心有不得吉为合集说了。比论破言，非诸吉为有合合相，不合合时无此相故，非合合位与不合时，使诸吉为体相有异，故合合位如不合时，色等吉为非武士境。比论破言，那么比成为是论呢，在那里有破斥这个古有部的旧言。非诸吉为有合合相，不合合时无此相故。这一段文呢，成为是论里头有，二十论述记里头呢没有这一段文，没有这一段文。但是从前后文的关联上呢，这一段文是必须要有的，是重要的，所以呢在这里把它补上。好，我们现在解释这一段文，就是古有部就说，当众多吉为聚合在一起的时候呢，各个吉为就会升起一个众多吉为合合在一起的合合相。那么这些合合相呢，是大于原本的吉为的，所以可以成为武士的所缘。那么成为是论呢，否定这种见解，因为单一吉为时只有吉为相，是没有合合相的，所以论文说不合合时无此相故。那么既然原本的吉为就没有合合相，为什么当吉为聚合在一起的时候，每一个吉为就突然多出了一个合合相呢？这个不合理，所以论文说非诸吉为有合合相，非合合位与不合时，使诸吉为体相有异。吉为就只有吉为相，合合位呢就是指众多吉为聚合在一起的时候，不合时呢就是指单一吉为单独存在的时候。无论是单一吉为自己存在的时候，或者是众多吉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每一个吉为都应该只有它自体相，也就是吉为相。这个吉为相每一个吉为是不会改变的，不会说有众多吉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每一个吉为的体相就改变了，就多出了一个合合相，所以吉为不会升起什么合合相的。故合合位如不合时，色等吉为非武士境。所以不论吉为是在单一的不合合位，或是在众多吉为聚合的合合位，色等吉为的体相是一样的，每一个吉为的体相是一样的， 还是极小的极微相，那么这个极小的极微相也不是五识的所缘境。那么这个是成唯识论里头破斥古有部的说法。然更有就复有别真，如成唯识第一书说。那么这样破斥了以后，小圣他还要就，所以后面还有问答。那要去看详细的话呢，可以去查阅成唯识论第一卷的述记，里头有破古有部毗婆沙师的学说。那么我们破斥古有部毗婆沙师的讲解呢，就到这里结束。那么今天也讲到这里。本来以为今天可以把讲义十讲完的，结果没有办法。请问有什么问题？学唯识经论还是要花比较多的脑力，要多用脑筋。脑筋多用点好，不容易得老人痴呆症。我以前读大学，后来就升起一个疑问，干嘛读大学？我去做事以后就升起这个疑问，为什么要去读大学？我做的事情高中生就可以做，为什么要读个大学？后来还去读个硕士，后去读博士，然后去做的事情呢，高中生训练我们叫做 engineer aides， 就是工程师的助理，他还不是助理工程师，是工程助理就可以做。那工程助理通常高中毕业，我们给他训练以后他就可以做，去 run 电脑啊，操作啊，这些东西，所以就有这个疑问。后来呢，我了解到工程助理跟工程师的不同在哪里，就是工程助理你只能告诉他这样做他就这样做，他没有办法学习为什么这么做。那就是在读大学这一段时间呢，我们学习了很多，就是说理论，你学微积分，他告诉你微积分的理论是什么，我们学航空工程，他告诉你航空工程为什么飞机可以飞上去，它有道理存在，把这个理论搞清楚，那你能够了解，去读大学是有作用的。好像在大学里学的东西没什么用，其实不是，它是有用的，它训练你能够去思维去思考。所以去做事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在中间呢改善，然后呢找出以前做法中的不一样不对，或者怎么样改变它的做法。那这里学习也是一样，只是告诉你就是这样，你不去想，你就是什么工程助理，跟你说诸法是毕竟空的，你就说哦，诸法是毕竟空的，诸法为什么毕竟空你不知道。所以从这边学这个理论，从那个道理的分析就能够了解说为什么这样讲。从前面的颂文开始，它一关一关的破斥， 你破斥了他的理论，他又提出新的问题来，然后你继续破斥，到最后你告诉他这些问题，他又说啊，为什么没有石油机位？你再要破斥说为什么石油机位是没有的？那你从他的理论中，你要看出他的破绽，然后去破斥他。那你学习了这个东西，这种思维以后，你要去用，不是学了以后就不用。你学习了这种方法以后，你要去对你旧有的观点去什么？去思维，去破斥它，去看看它有没有问题存在。不只是世间的学问，佛教界里充斥了很多的迷信，很多错误的观点。那你学习了这种辩论证的方法，你就要去看看以前的这些学习的对不对，你要去用它，不是说学了以后就哦，这个方法学了，听这堂课听了就听了，那这样其实没学到什么，学二十论就白学了。学二十论就是告诉你思维的方法，你怎么样从别人的理论里头找出他的破绽，啊，怎么样的案例去破斥他？不是要破斥什么，真正要破斥外道，是因为我们的思想里全部都是外道的思想，没学佛法之前。所以学了这些东西是破斥我们自己过去错误的见解，而改正我们的思想，这个叫做修行。行者思心所，所以修正我们的思想就是修行，不是说叫你到那边静坐叫修行，是修正了我们的思想以后，我们的行为就按照正确的思想去做，这样你的行为就修正了。学了佛法不是说怎么样把佛法用在生活中，这个不是学佛法，这根本是错误的观念。学佛法是把佛的正确的思想修正了我们错误的思想以后，佛正确的思想就在我们的事中变为我们的思想，我们按照佛的思想来做事就是正确的事，我们的生活就自然正确了。你只是在生活中用到生活中说，哦，要这样做这样做，表面上是好像符合佛教，实际上你心里想的是另外一套，那你的思想没有改变，你不叫修行，你没有修正你的私心所，你哪有修行呢？你只是在做假功夫给别人看嘛。所以一定要自己的思想要改变，才能真正的改变自己的行为。要不然，虽然是佛教徒，你做什么事情都会出事，因为烦恼没消灭。做小一点还好，做大了就麻烦了。因为什么？做大就自以为了不起了，烦恼心所没有灭嘛，然后就什么自要跟佛比了。有人说，佛陀也不过把思想啊，佛教的思想传于亚洲嘛。那某某大师把佛教的思想弘扬五大洲，啊，现在把佛教思想弘扬五大洲，所以他已经是功德已经是超过了佛陀了。我看他的思想还没改变，所以我们学习这些思想这些辩证是要对治我们过去错误的思想，让它改变，找到正确的思想，按照佛的思想来做， 把佛陀的思想变成我们的思想，那这样子我们就成为佛陀。这个过程是久的，是艰难的，但是是可以做成的。今天讲的课没什么问题，请说。 师父阿弥陀佛，今天这个课有可能好，前面要先有一个就是我想听的比较吃力的地方，是因为这个不同的部派他们的这四个立论哈，我们可能还我听起来是还没有把它分得很清楚，所以后面要怎么破斥它，就感觉会糊在一块了哈。假设是说师父有比较可以用比较简短的文字可以描述说这四家差异在相同在什么地方，差异在什么地方，或许对于后面怎么破斥我们会比较可能听起来会比较清楚，感觉会比较容易接受了哈。这是第一点。那因为我们光从这个文这样子师父这样讲顺下来，感觉知道说里面他的这个义理齁是很精妙。照理讲说连这个部派所提出的说法齁，要是没有经过这个唯识二十论的破斥，其实我们当时要是我们在那个时代，我们或许会相信，因为好像听起来也都有道理了齁，看起来都有道理。所以这个经过这样子的思维跟分析齁，可能会对我们现阶段是有很大的帮助。那我是想到一件事，就是说这里在破这个极为齁，有一点像说我们近代在这个物理学上面对于物质的形成齁的一个就是不同时代演进而产生各种理论，从早先的这个粒子说，然后变成有能量啊光这个光波波啦齁，这样子的一种辩论齁。但是科学上的辩论它不一样的地方是它不只是单纯提出理论，而它一定要有实验室的这个数据齁或者现象齁来直接来呈现出来齁，才会让人家信服。那我不晓得，或许以前可能对这个东西没有办法这样实验，所以单纯只是能够在理论上提出来哈，以各种的，比如各种的自中相违啦，或者是等等的方式哈，去让提出理论的人自己觉得说，哎，这样好像也不对，哦，那样好像也不对，啊，那但是这个可以看得出来，从古到今，其实对于这个物质怎么形成哈，是一个应该是这个思考齁，是不管古今跟中外都会有都会考讨论到这个部分齁，也会思维到这个地方。但是唯识在这个地方感觉起来就是讲从前面讨论到目前，只是要让我们知道说你不管从大的这个众生是不是地狱众生，地狱狱卒是不是实有啦，或者是这种大的众生是不是，但是连这个组合的细微的东西它也不是实有，我们不能执着于像现在我们很单纯想象说啊，去把什么东西组合起来，不管是物理性的组合还是化学性的组合，最后就变成物质然后它就会运作，这个是比较我们比较容易犯的这种思维上的错误。但是经过这样的辩论，或许他基本的精神只是讲说，我们不要去认为说现在科学所早先的科学啊，其实好像比较后代的科学，也比较近代的科学，其实也不完全强调说物质是一种粒子啊。那当然，这种思维它还是一样强调它的这个实有性啊，只是它实有的方式不一样。但是唯识在唯识的学派里面是，根本它就是一个幻有的东西，它是完全就是不存在的东西，而要让我们去打破这种执着，说不要认为说物质不管大的不在，那小的是不是就在，小的集合起来的东西是不是就在，那实际上它是不在。但是要把这个观点这个立论建立起来，其实 是要去打破很多其他的这种似是而非的理论，才能够拨云见月哈，那慢慢知道说啊，那原来唯识讲的是颠扑不破的，你不管用什么理论去破它，好像都破不了。我感觉他的论主的用意是这个样子，只是说这个过程实在是很辛苦，感觉是这样。啊，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我今天上课的一开始的前一段就有讲了圣论外道的宗义嘛，跟古有部毗婆大师的宗义嘛，对不对？问题是在这里，这个因为我是在讲课嘛，我这样讲，如果我不这么讲课，我今天那段是可以不讲的，我直接从后面就讲那个金布施的宗义跟孙正理师的宗义就可以了。那我不讲的话，你们就不去自己把那个宗义搞出来吗？就不会去把他的宗义的重点给他找出来吗？那如果你不花时间自己去把那个宗义的重点搞出来，那你怎么进步呢？那最后我进步，你们都不进步，因为是我在搞嘛，不是吗？也就是说是我在带你们读书嘛。那我带你们读书，然后我就越读，我就越进步，然后那你们就上课听一听，然后回去就忘掉了，那这个算什么？是不是？所以应该说，你们回去以后，自己把这些各宗的宗义的重点给它找出来。那我已经做了两个例子给你们做参考了嘛，对吧？第一个圣论外道的宗义的重点，跟无有部毗婆沙师的重点已经做给你们。那你们这一次回去是不是可以把金布施的重点跟顺正理师的重点做出来？其实不难。那第二个，你们回去是不是可以把我们既然破斥了圣论外道，也破斥了古有部毗婆沙师，你们是不是能够把这两个破斥的重点也把它做出来？其实每一个不会超过四句话，就不会超过四点，大概都可以做出来。虽然说在破斥中有论主的破斥，有观所缘缘论的破斥，有成为之论的破斥，其实他们讲的点是类似的，是类似的。破斥故有部毗婆沙师跟后面破斥金布施用的都是用所缘缘二义来破斥，对。那破斥圣论外道其实很简单，他这次只讲了一个，就是什么，你聚合的舍的体性跟即为的体性是不异的。那即为既然是众多的，你聚合体的体性当然也应该是众多的，怎么会变一？他只是提出这一个观点来就破斥了。所以说你多点花点时间稍微看一下想一下，你就能够破掉他的观点，那你把它写下来就是重点。所以并不难，难在是说你愿不愿意花时间去做。最后一个问题， 法师阿弥陀佛，这个刚才你在提到这个，我们五事可缘成那个聚合而成的围城，那个阿诺像有三类众生，一个是有天眼的人，然后转人王，还有最后生菩萨。然后当时最后生菩萨，你说他是凡夫呢？这 他来显现的时候是以凡夫身显现的。释迦牟尼佛显现的时候不是显现说我是实地佛刹来的，对不对？他显现的时候表现出是一个凡夫相，然后由凡夫修行能够成佛。 这件事情，对吧？所以在小圣的观点来讲，释迦牟尼佛是从凡夫修成佛的，不是实地菩萨的。 就是小圣他们看到就是这一辈子成就的样子。因为刚才有提到，这前面有提到这个天眼哦，然后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之前也有提到那个即为是觉慧的分析，然后那相对那个佛是一切种子，他是能见得到。那我问题是说，那有就是 你这边问题有一个疑问，有一个疑问在那边。我没有说佛可以见得到即为哦，我说天人、转轮圣王跟最后有菩萨可以见到阿耨，但是见不到即为。我没有说佛可以见到即为。所以这边没有说，如果说佛可以见到即为，就代表有一个真实体叫即为了，对不对？所以我没有说这句话，这句话是你想要说，但是我先把你砍掉。好吧，就到这里，我们现在回向。自归依佛， 自归依佛，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体解大道， 体解大道， 发无上心， 发无上心， 自归依法， 自归依法，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深入经藏， 深入经藏， 智慧如海， 智慧如海。 自归一僧， 自归一僧，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同理大众， 同理大众， 一切无碍， 一切无碍， 何难甚重， 何难甚重。 好，阿弥陀佛。